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最暖心的问候。一首经典的老歌，一份心情的故事，告别白天的喧嚣，就让我们在这里把心情放松下来吧。王力宏的《花田错》。 醒了，这窗明怎么亮着？那不是昨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一次邂逅，红了那一场梦。我心碎却不褪色，像没大雨洗过，夜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被染飞，不醉不归。多少天忘掉，我求你犯了错，抱变成了煎熬，我求你犯了错，放松我想你脸听话，岁月不了，我求你犯了错，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再也找不回，被大树覆盖那些青翠，但是好像会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墨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错合多少间忘掉，成了煎熬，我替你犯了错，放松我想你脸听话，岁月不了，我替你犯了错，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我、不是这也为我点的火，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 王力宏演绎过京剧剧本当中的一个名字，然后呢改变了这首歌《花田错》。京剧《花田错》是一出具有误会巧合、性别错置发展出的一段让观众从头笑到尾的轻松的喜剧，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白兔爱又爱， 风停了云知道，爱走了心自然明亮，他来时躲不掉，走得静悄悄，你不在我预料，扰乱我平静的步调，怕爱了找苦恼，怕不爱睡不着，我飘啊飘，你摇啊摇，不跟的野草，当你醒了天晴了，不

虽然有门前可以插座，一场恋爱二十两个月后结束，才知道有些感情不见得路。有越接近还是有变着，早想公车再不来就走一走路。才开始明白等待未必有结果，一个人也能走上陌生旅途。他一年努力四年熬到满二十二，让帅哥哥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许多烦恼要面对。 一个人可以不用长得太好看，懂太多事，但是呢，你得有自己的气场，这很重要。你抱怨时间过得太快，还没有好好的享受生活，就成了90后的中年人。你感慨年华空度，尚未配妥剑，转眼已江湖。其实呢，青春的状态无关年龄，而是由内而外散发的那个气质还有感染力。林忆莲的《纸飞机》。双脚真是伤

在戏池上仰望的人会看透风尘，在这善恶必负的城，我与你共存。 指引我穿越悲伤，那一次的遇见命中注定是你， 欲望将心磨去棱角，嘲笑问情从不生长，我偏要做这野火烧不尽的梁，怕爱未央巨浪的中心风是我死生与沉醉那换季的猎场，抬头仰望那些回不去的时光，眼前的火炬在激发，天越来越黑路越来越长，我知道人心不能摇晃，但乱世为王一直是徒劳才有希望，却忍不得泪千行，曾经难不成仓，如今正面对抗，不接受命运的抗命，爱恨将我一路拖刚，付出血的代价还要一颗心脏寸寸长，巨浪的中心风是我死生与沉醉那换季的猎场，抬头仰望那些回不去的时光，眼前的火炬在激荡，天越来越黑路越来越长，我知道人心不能摇晃，但乱世为王一直是徒劳才有希望， 11:46。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

脚下落叶，再记住不敢不敢面对你的过多你不需要 想穿梭旧时光。

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爱情浅浅模糊，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你是我的幸福吗？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我爱你，你在怀里，只想对你说我愿意。